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3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不平则鸣，只因心系香港。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翻嚟第二节啦。咁啊，头先播嗰阵时做咩咁开心啊？你好 soft 咩？你觉得佢 精彩得滞， 精彩得滞，未睇过啲咁正嘅 MV 啊！唉，真系证明你真系吓年纪细啊 ！OK， 咁啊，唔讲废话啦，翻嚟讲嗰个立法会嗰度啦。立法会今日其实 call 咁 call 几多次啊？ 七十几次 啊，都破纪录啦，迟啲都系。咁嗱，有个小嘅资料话俾大家听啦。争25秒呢，其实今日呢就大功告成㗎喇。争25秒呢就可以流会嘅。咁但係呢 最近一次係争20秒。 20秒。 第二次嗰即係其次就係争25秒。 齐呀 ,25 秒嘛。咁 ,25 秒同25秒其实就唔好多嘢。 咁老成。啲议员其实喺晒出门口出面啲休息室嗰度即係斜啫，到时都后行返嚟嘅。 唔係，但係点解我要提一提呢个统计呢，个原因好简单，今日只不过第一日，即係第二日嘛，好似、啊。今日只不过第二日。咁但係呢你已经见到呢就已经系滚水六脚㗎啦。即係滚水六脚，唔知喺嗰边呢边都系。咁但係呢嗰边就大镬啲，点解呢，即係第一日已经 quorum 已经30几次。咁你话如果即係撑落去嘅时候呢，即係假设啦，阿长毛同埋阿玉敏啊，阿陈伟业同埋陈志全都咁好状态嘅话呢，就真係好 Q 烦嘅。 嗯， 係咪呢个唔纯粹烦嘅原因呢，唔系纯粹呢个即係physically， 即係呢个身体方面要行嚟行去或者唔出得去，而系精神上呢会产生好大嘅极大嘅压力。咁、大家知道啦，对上嗰次呢其实有啲原因投诉㗎啦，就话呢嗰个响钟嗰下係佢即係离开立法会入屋企瞓觉都仲听到。咁如果你话即係呢件事呢拖咗2-3个礼拜呢，我真係难保呢有人呢个系即係出现呢个心理不平衡嘅状况。 唔出奇，因为今日 Facebook 呢见到郭佩凡啦、即係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就话有冇搞错啊？成日就要点人数，加一餐饭都分三次食，咁样做法浪费呢个公帑，浪费金钱，唔知浪费到几时。 不过佢 Facebook 设定咗系开放晒俾所有人留言，已经俾人闹七彩。 咁、当然啦，即系因为你揿钟系因为唔够人嘛。 嗯、 你即系计埋曾玉成，你哋建制派议员有43位。 嗯、 如果你每次7个人分出去食饭、你都至少有36个人喺度开会。 嗯、 即都至少系过半数。咁你使乜一盒饭要分三次食呢？第一，你唔识计数，亦都唔识分工合作。第二，你话点人数系浪费金钱。就唔通我唔点人数，你班立法会议员攞住我啲人工唔开会，冷气佢又照开，唔嚟开会，呢啲唔系浪费金钱啊。反而系点人数先系叫浪费金钱。所以你一个佩凡嘅逻辑系全部系倒转晒。 我呢个好容易理解啫，而家即係大家会睇到主流媒体啦，咁你会一定讲呢，就係呢啲咁嘅 quorum 啊，呢啲咁嘅嘢呢一定係浪费大家公帑，浪费大家时间嘅。即係呢个唔难理解，原因简单就係呢，佢唔会讲出即係导致到呢一个要 call quorum 或者今次拉布一个原因，冇人会讲呢样嘢㗎嘛。咁所以呢个亦都係点解呢，譬如林康正你哋去街站做嗰时候顺便要排埋呢啲嘢啦。咁要解释唔係容易嘅，因为好多人呢其实佢睇佢系一个直觉嚟嘅，就是拉布就係唔啱嘅，咁要說服佢咧，其實要即係揾機會同埋有足夠嘅時間嚇，即係你就咁講兩句未必講得到。但咧好處喺邊度咧？好處我睇今次咧，就算主流傳媒嘅報導偏頗，但係有一兩個位咧，其實可以突顯到啲人嗰種即係得意或者嗰種醜態。咁其中一個例子咧，就係呢個元秋。嗱頭先你講個問題，因為我見佢好似食朱古力嗰度啊。同埋聽聽阿個長毛講一個諗住阿二，即係點解佢諗住阿二？知唔知？你知唔知咩話諗住阿二啊？ 唔想聽咯， 係唔想聽係嘛？啊，咁唔想聽咁嘅長毛窒佢一句啦，話你唔想聽嘅，你唔可以即係反覆投訴佢噶嘛？咁呢個就係即係 呢啲議員本身咧，即係限於個質素嘅問題啦，即係好多時咧，去到一個要需要去堅持，或者要係去花時間去頂嘅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，佢哋就會好多時會甩底，即係出現咗好多呢啲類似阿袁秋或者郭培凡呢啲問題咯。咁其實咧，成個過程本身咧係好依靠佢四個拉布議員去好堅持，令到呢啲議員其他呢啲議員出醜嘅，呢個係包括埋泛民嘅議員，係咪？咁我覺得好簡單啦，即係泛民嘅議員咧，其實對上一次其實已經係即係處於一個所謂比較保守嘅狀態啦。咁但係今次咧，我有另一個估計，我覺得佢頂頂下佢都頂唔順嘅，都要即係可能都要出去。即係做下其他嘢啊，或者咩？佢哋要保持喺嗰、那個即係長期要同建制派去夾埋，要令到個出席人數係唔導致流會呢、這個，我睇落去係比較困難嘅。 哇！泛民唔緊要其實，因為如果真係流會被指責，一定係建制派先，因為你過半數嘛，你絕對大多數嘛。不過即係好似上一次萬必就點人數啊點名啦、本來呢個罪名必然落喺建制派唔夠人嚟開會嘅，點知你莫乃光、何秀蘭出嚟爭相去指責萬必，又話對萬必十分憤怒，咁結果啲焦點先去曬泛民嘅議員噶嘛，即係你自己蠢。即係點樣講？係自己攞嚿屎就嚟食噶嘛？係你何秀蘭、莫乃光自己走去食屎。本來上星期係星期二啊，係決戰佢之前嚟啊嘛。即係葉孤城大戰西門，佢吹雪之前咧要狂練功噶啦。咁你成班建制派議員走去賭馬，因為要佢拉頭馬而唔開會。本來罪名係可以全部卸曬落建制派啊嘛。點知你何秀蘭推我？莫乃光平時啊，即係抽水又叻，連今次屎水都抽，即係證明成班泛民議員嘅質素係非常之低嘅。 嗱，但係咧，阿 Bruce 講呢個咧，仲有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嘅。嗱，呢個係咩咧？就係咧，今次泛民咧去加埋建制派啦，去即係令到呢個拉布呢件事咧，即係盡早係完結咧。唔代表市民咧唔會溝亂咗呢個泛民拉布呢個基本嘅，即係呢個好一般嘅概念嘅，因為好多人係連報紙都唔睇噶嘛，咁所以咧即係唔多唔少咧都仲會有人咧覺得泛民係拉布嘅，嗱呢個是其一，咁但係呢個唔重要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個係即係講緊一個錯誤嘅感覺，但喺北京嚟講咧，就算你泛民拉布咧，佢都諗緊一個問題，就係有朝一日可能你哋都拉。咁所以成件事係點樣呢？即係呢個北京呢對呢個立法會嘅呢個拉布嘅文化，或者呢個拉布嘅一個咁嘅機制呢，係遲早呢就要將佢杜絕嘅。咁將佢杜絕呢唔等於泛民有好日子過。因為點解呢？就係佢哋都會諗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拉布嘅呢一個咁嘅武器一日存在呢，可能深敲到某一日泛民都會攞嚟用，儘管喺我哋嘅角度，我哋知道唔會，但系咧呢個即係建制派或者北京咧，都仍然有呢一個咁嘅即係疑慮喺度。咁所以咧，即係簡單講一句説話咧，就係泛民咧係唔會獨善其身嘅，即係唔可以諗住話，喂，我哋冇參與拉布呢樣嘢咧，就可以你真係將同呢個人民力量或者社民連劃清一條好清晰嘅界線。 因為我相信泛民就即係今次唔參與拉布，都未必係因為要同北京佢示好。 唔係，我唔係咁嘅意思，而係話即係佢有一個客觀咁嘅效果，即係唔係等佢示好，因為即係示好而家係冇意思嘅呢樣嘢，係咪？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咧，即係你唔好以為你真係劃清條界線咧，事實上條界線係劃唔到嘅，因為仍然係即係你一日有呢個武器咧，對你嚟講咧，都係佢哋即係北京會懷疑你個動機係點樣。 即係我見到即係有啲泛民甚至即係劃清界線，即係唔單止係原本有啲修訂係有意義嘅。原本提出你都唔提，即系呢件 唔系举个例咯，就系阿涂谨申嗰个咯，即系善人废嗰个咯。咁阿连啦、吴志森闹啦，吴志森都写文闹啦。咁但系咧，即系成个泛民成个问题喺边度咧？对上一次你唔拉， 咁你咪外边睇咯。咁你而家唔使今次咁样，净系坐埋入边噶嘛，系即系避免呢个流会噶嘛，咪等佢流咯。 因为佢出发点唔系件事好唔好嘛，唔系出发点提出修订对市民系有帮助，佢出发点系选票嘛。佢惊如果市民觉得我有份参与拉布，我跌票，所以连本身有意思嘅修订都唔提出。 唔系，我头先咪针对呢两个 point 咯，针对呢个 point 咯。就是、你拉有人拉咗布咧，将来都入埋你泛民数噶，你都照跌票啦。但如果要唔俾，如果因为唔俾票你嗰啲人，佢都系照样唔俾票你噶。 但最过分系我见到有啲泛民嘅议员。包括公民党嘅成员，当有传媒访问你嘅时候，系咪应该要考虑有啲机制，唔好俾人无限去拉布？佢哋系赞成噶嘛？话即系甚至举即系美国啊、外国啊，亦都系有议会系有条例系可以限制拉布嘅。但系佢哋系咪唔记得香港嘅立法会喺个唔公平嘅制度系有缺陷啦？系有分组点票，系有功能。组别噶嘛？当香港嘅立法会嘅制度唔系全民直选嘅时候，拉布系唯一一样反对派可以用嘅合法嘅武器。如果佢咁样都要自动放弃，为咗划清界线而自动放弃自己嘅武器，你根本就系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你会成为咗香港民主同香港立法会制度不公平嘅罪人。 啊、 所以呢班人系蠢到阿妈都唔认得，系搵到屎忽即系谂嘢啊嘛。 系啊，咁呢个咧，正如阿翁文上次都讲啦，即系泛民系徘徊喺个十字路口度，系拣紧做人定做鬼。咁啊睇落去咧，拣做鬼嗰个倾向就比较大啲。咁但系唔紧要嘅，因为咧群众个压力咧系相当之大嘅。但系头先讲到嗰个问题咧，即系我度都即系讲好多次啦。立法会呢个选举嘅制度咧，唔公平嘅地方咧。我哋咁多年做网台咁多年，我哋都讲过唔少次，前后可能即系讲咗成十几二十年。但系一路呢个咁嘅谂法咧，系入唔到普罗市民嘅心目中。 嗯， 系即系一讲出嚟咧，其实大家就假设一样嘢，成个立法会系基于一个正常嘅状态运作。 嗯、 但我话俾你听，而家呢个立法会唔系一个正常嘅状态运作啊嘛。你有成一半议员，即系七十，即系35嗰、那个，即系系全部。這個包括埋區議會個作為超級功能組別選舉，因為佢剝削咗嗰、那個即係被選權，係處一個完全唔公平嘅狀態去選佢哋入，即係作為一個民意代表噶嘛。你一日呢個咁嘅結構咧，大家唔搞清楚嘅話咧，其實成個立法會真正嘅功能咧，所謂反映民意嘅功能咧，係做唔到出嚟嘅。咁你但呢個咁嘅缺陷咧，你一般嘅市民咧係感受唔到。就算我哋讲咁多年都系嘅，咁所以咧，即系今次拉布咧，即系或者以后日后我哋做呢啲，即系见到立法会入边做呢啲咧，其实都要利用呢个机会去讲翻俾大家听，究竟立法会佢选举佢呢个组成立法会呢个方式系出现咗咩问题？ 因为我只觉得你限制拉布你可以，但除非制度全面 改革， 直选先可以。 直选咯，嗱，一个具体例子啫嘛，譬如当年台湾国会打交，朱高正打交。咁你而家立法即系呢个即系台湾嘅议会嗰个选举制度改变咗之后，冇呢事情咯，或者有都系好少好少极少嘛， 即系唔需要啊嘛，已经 唔需要 吓吓。 咁所以如果你话譬如话，好多人会问，喂点解拉布？其实你就可以讲埋另外一个可能性啦，就系如果呢个制度改变咗，拉布嘅情况系必然系减少咗好多嘅。咁但系。即系就要等呢一日咯。 不过即系香港市民点解系唔关心立法会嘅制度公唔公平？系乜？因为认为就算立法会制度公平与唔公平，入边嗰个橡皮图章定真正为民发声，都唔会影响到香港人衣食住行嘛。即系我唔会因为立法会公平而搵多啲钱，多饭即系多餐饭食。佢哋唔明白，即系冇人可以解释到，原来立法会嘅制度反映唔到民意，系直接影响到我哋日常嘅生活嘛。香港人以为政治还政治，生活还生活嘛。 咁但系一样嘢就证明咗唔系啦，起码呢个最近嘅一个例子啦，就系你四川拨款嗰个问题啦。咁你拨款1亿咁样，咁今次咧就可以阻到佢啦，或者即系将件事即系可以。真系喺个立法会度讲到俾民意俾大家听啦。咁我举一个好简单例子啦，即系我哋礼拜一嗰日做节目咧，就有观众直情上嚟同我哋讲，我一定唔可以支持呢个四川嗰个拨款。咁 即係嗰晚已經講咗啦，就一定唔支持啦。咁第二日咧就即係發揮到呢個作用啦，就喺立法會入邊咧，由於呢、這個即係多名議員嘅提問咧，就卒之令到呢個撥款咧要再擲日再去討論。咁呢個就話到俾你聽啦，即係你一定要透過一啲係喺議會入邊呢個規章。或者嗰个议员嘅议政嘅空间入边提供到俾你嘅一啲机会，去令到嗰个政府嘅施政系得到呢、這、一个即系监督，同埋咧就系一啲唔公平或者系一啲唔符合民意嘅一啲咁嘅决定咧，系能够尽量避免佢。咁四川呢个拨款咧，其实就好简单。基本上如果你睇下 Facebook 咧，上面就一面倒，全部係反對嘅。咁客觀嘅形勢係咩咧？客觀形勢咧就係今日我睇到張相咧，就有個人咧就喺呢個街頭籌款嘅。咁、那個箱入邊咧係好似一毫子都冇係嘛？ 民建聯街站嚟嘅， 街站嚟噶嘛？ 民建聯 係啊。咁呢個咩啊？即係如果套用咧近排最好嘅，即係一個最時興嘅講法，呢、這個叫鳩籌。係啊，嚇呢個唔係鳩做，呢、這個亦都唔係鳩噏，呢個係鳩籌嚇。咁發覺咧就是。系佢哋自己都冇人啦，系嘛？即系喺个街道咁样，即系个即系你眼望我眼，冇人肯捐钱嘅。咁呢个就即系大家都会睇到啦，就系同几年前嗰个四川大地震筹款个状况系出现一个180度嘅改变。咁呢个180度嘅改变咧，其实大家冇追问到另一个问题，就是、当年捐咗个钱，究竟而家去咗边度？另外一个例子就系当年。去追查四川豆腐渣工程，个地震令到咁多学校嘅学生系砸死嘅人，谭作人而家仲坐紧监， 黄旗啊， 系啦，仲有黄旗系嘛？咁呢啲咧，即系我谂而家一般嘅市民咧，其实都系停留喺嗰个捐唔捐一亿个问题上面、你再深入翻问翻啲，就系个当年。香港人捐咗上去俾四川政府，我嚟赈灾嘅善款，究竟而家用嚟做咩咧？咁样吓，咁可能咧，即系如果你睇有啲消息会睇啦，其实好多咩啊，咪起咗夜总会啊，起咗其他嘢啊， 豆腐渣楼啊，佢啲 豆腐渣楼咯。咁呢个系咩嘅一个恶性循环嚟嘅？就系、是、你会睇到咧，每一次捐款系制造更加多豆腐渣工程出嚟。即系唔系纯粹啲捐款去唔到，去唔去到啲贪官嘅问题，系每一次捐款，你系制造更加多灾难出嚟， 害死人 系啊，更加多害，更加多嘅 victims， 更加多嘅受害人出嚟，系啊。 因为上一次就明明就话，即系起咗啲楼咧，可以抵御八级嘅地震嘅，咁你七级你都咁多人死咯，啲楼全部冧晒咯，所以你今次如果你捐钱。去俾呢班人，呢班人起出嚟嘅，除咗系即系自己买名表啊、包靓女佢之外咧，系起豆腐渣出嚟系害死人嘅。所以阿张振远即系你行政会议成员话1000元好少数目啫。咁、王国兴就话唔好因为个别同埋张振远都系咁样讲嘅，唔好因为个别嘅事件而唔捐钱。但呢啲唔系个别噶嘛，系有你有稍为有脑、有良知、有知识，你都知你捐咗好多钱，由当年嘅华东水。华东水灾到依家四川大地震令金属嘅泥石流，好多钱都落入使贪官嘅手上嘛。就算你唔落入贪官嘅手上，你起出嚟都系豆腐渣楼嘛。你制造紧罪孽嘛，1000元真系好少钱啫。你喺咩嗰咩咩擎天半岛啊嗰啲啊，即系买到超豪宅都买唔到嘅。你话即系呢啲系个别嘅事件。如果嗰啲捐錢係冇落入貪官嘅手上，先係真正係個別嘅事件。你張振遠身為行政會議成員，既然認為咁樣，即係啲錢落入貪官係個別嘅事件咧，第一證明你知識水平有問題，或者係根本你做咗官之後你冇良知，明明就即係隱惡就揚善。说非就成事， 不过我怀疑张俊宇做唔做官都冇乜良知噶啦，即系听讲以前未做官之前啲嘢都系，都系好求 其。不过我自己相信佢做得梁振英嘅亲信咧，都肯定冇良知噶啦。 系啊，好咁啊，我哋再睇睇郁敏喺立法会入边嘅发言先啦。 黄郁敏议员， 主席你都要打醒十二个精神的了，这里26项即是总目，总共有26项是没有这个修订案的，每个议员都可以发言的，发言的次数又无限，不过个个吃了哑药。 有黄晓明议员 是吗？即是不是我现在一定要讲一句， 请你就议题发言， 我当然会讲啦，是不是？喂，你会不会只是讲个议题，跟着你什么都不讲，那你就不要夹我们啦，是不是？是吗？个个吃了哑药，原来就不识嘢，永远就行礼。 啊，黄晓明议员，你 嗱，我而家系讲总目26，政府统计处。嗱，呢个关于政府统计处呢个部分咧，大家都即系可能唔清楚啦，系咪？我都要讲嘅。佢包括几个纲领嘅，纲领一系贸易统计，纲领二系社会统计，纲领三系国民经济核算。及國際收支平衡統計，綱領4是綜合統計服務，綱領5是物價工業服務業的統計，綱領6是勞工統計，是吧？咁啊，嗱，佢即係每一項嘅呢啲所謂統計咧，都佢有詳細嘅嗰、那個即係嗰個，譬如話撥款啊，有個詳細嘅即係條目喺曬度嘅，咁啊大把俾你講，係嘛？一定係唔會離題，都係講撥款。不过在我们即是看回整个拨款那个预算那里5.9亿那里，其中有关社会统计这部分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，主席是7900万。 OK， 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啦，是不是统计处造假被人揭发，被人揭发造假的部分恰好就是关于社会统计的部分，是吧？即是有一张报纸呢就问过几个前线的即是统计员啊，即是统计处的前线统计员，在每月的综合住户统计调查中，大约有一半的前线统计员涉嫌造假，例如在调查失业人士的时候私自讹称失业人士无意重返劳动市场，来跳过大约12条的所谓那些 follow up 的问题，是吧？减省访问的时间来提高他的工作效率，亦都被揭发有前线人员呢，就是那些统计员呢上门调查的时候，如果遇到那些劏房户呢，他就会讹称无人应门而不作调查，因为按照统计员的工作指标调查那些所谓一劏四的住户呢，只能够算是一单个案，一劏四。主席 啊，黄议员啊，我亦认为你不需要就这些个别 嗱，我哋讲个拨款，讲个社会统计，讲啲7900万，今日讲钱先，系咪？如果你下下都拦住，咁啊，即系全部唔使讲，嗱嗱临，大家做举手机器，纳入或者唔纳入，系咪咁咧？阿曾主席， 议员应该知道得好清楚， 系嘛？ 议员咧都有参加过唔少有关政府嘅财务建议喺财委会里边嘅讨论。 嗱，我哋而家唔， 大家都知道边啲系牵涉到政策嘅， 嗱， 牵涉到部门嘅表现 嘅。嗱，主席。 是在这个场合那里讨论， 我不是跟你讲政策， 我跟你讲， 我是举一件事例来说明这个社会统计。 黄议员你听我讲了先，我也不是说一句话都不给你讲，但是我提醒议员的呢，就不应该就具体的一些部门的表现的事例作详细的论述，因为这个呢其他委员会呢实际上议员也都已经讨论过的。 但是呢，我记得即係無論統計處回應呢件事又好，或者相關呢一件事都好，呢、這個醜聞都好咧，喺我哋嗰啲咩事務委員會，真係冇乜人講過嘅。主席，你大主席日理萬機，你都唔知啲事務委員會講乜啦。作為一個負責嘅民意代表，我係有責任話俾公眾聽。你統計處呢、這個社會統計呢部分， 黃議員，我已經提醒咗啦。如果你繼續講嘅內容，我認為係離題嘅咧，我就會要求你停止發言噶。 當然啦，呢個係你嘅即係絕對嘅權威。我挑戰你咧就好戇居嘅，所以我唔會繼續挑戰你，啱唔啱啊？係好嘥時間，亦都好笨。